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麦一啦！哇，几惊你真系喺麦后讲嗰啲，我唔知嗰啲嘢出唔出得街嘅事关。 唔得噶。 系咯，我就系惊你真系爆得兴起得滞咧，一个唔觉意咧，俾人吓捉到，捉到好实。 你讲多次，讲多次，讲多次。 要详细讲喎呢件事系嘛？你今日唔讲得噶嗰啲， 唔好啊！ 唉，我仲以为你已经准备咗好多吓，谂住俾一次你 solo 添。 苏咩佬啊？ 苏咩佬啊？系咯， 快啲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啦。 今日有阿苏浩啊，唔系苏浩个契哥， 唔系唔好乱讲， 唔系啊，唔讲得噶， 唔可以冇分兄弟啊，唔好乱讲个大佬。 好兄弟。 唉，我系杨岳桥，大家好啊。 喂，真系咧，你只要换咗佢同裤一样框嘅眼镜咧， 杨岳桥靓仔唔系。靓， 你点兜？我睇你点兜。 靓仔咁少唔好啦。 我觉得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老积少少，一个就后生少少。你啊属于后生嗰个，佢啊属于老积。 系嘛？我年纪大过佢好多。 冇关系啊，年纪大都可以心境好后生。佢啊老积啦。 我低 B 啲咯。 你要知佢成日而家接触埋啲区务啊，你知好多嘢要做。 做咩接触区务低 B 嘅咩？ 诶， 得罪好多人啊， 系咯。 不过就唉，即系 完全唔系你讲乜咩后生。上次，上次。某人嘅老師嚟探佢，嗰、那個老師望落去後生佢好多啦。 喺 Facebook 啲人話點解老師個樣後生？ 咪咯，誒講呢啲喎。 Alfred 係佢學 S， 調翻轉啦，係佢老師 ，Alfred Chan 係佢老師啊。 係啊，廿年前啦。 即係 Facebook 啲人老師個樣後生過去。 廿幾年前添啦，嚇 阿陳 Sir， 阿陳 Sir， 阿陳 Sir， 陳 Sir 嗰啲衣著嗰啲係咪俾你起碼行喺時代尖端十？ 咁系，我又冇啲尖头鞋，又冇啲釘钉头鞋， 咪咯， 铁钉鞋更加冇啲花恤衫 嘅令嘅珠片， 人做阿蛇 啦嘅鞋， 人做阿蛇，佢做阿蛇做得咁有型， 我着粉红色裤、啊， 即系其实我哋嗰年嘅时候已经系有一个字系形容佢，就叫做姣 姣蛇， 系啦，就系、是、好姣， 我觉得好酸咯、 啊。葡萄咯， 唔 係 啦，好啱傾啊！ 其實你都得嘅，粉紅色， 我梗唔得啦，大佬，即係你知道李思嫣係有啲衫唔著得嘅，即係嗱，我唔係，我 咩唔著得學生碌都不知幾傻。 佢咩？佢係公公定係咩嘛？佢連清朝裝佢都著到啦，早兩日。 點解咧？係咩？ 嗰啲係殭屍裝， 殭屍裝。 佢咪去撐下朱經茂嘛？ 哦，哇！大佬，即係呢啲嘢。 O K 嘅，我覺得你粉紅色得嘅，你下次試下。 咁好多人都得，歐陽英傑都得，咁但係問題我區 你點解同歐陽英傑比㗎？ 我就係話俾你聽，我今日身形點樣著嗰啲衫咧？ 點解一去去到嗰個位？ 咪係咯，去到歐陽英傑。你問下劉墉先啦。 劉墉衫唔係好變嘅啫，據我所知。 佢真係著黃色熱拳頭衫。 佢唔係佢熱企街站嗌咪多數黃色拳頭，好似平時出街多數一件藍色扯布恤衫嘅。系嘛？ 系啊，卷住走 啦，跟住攞住部，跟住攞住部电脑来去匆匆咁样。 但佢成日都留低喺食肆噶嗰部电脑。 唔系嘛？ 系啊，试过啊，行，哎呀，咦，冇嘢夹嘅个脚底，即系成日夹住部 iPad。 我想睇佢几时跌咗部电脑落地。 啊，唔系，嗰部系 MacBook 嚟嘅 ，MacBook Air 嚟噶部。 系啊， 犀利啊嘛！ 佢都可以执得翻嘅，几次。 哇！今日咁人才鼎盛，要问好多关于法律嘅嘢。其实即系我有啲嘢好想 我上嚟唔系风花树嘅咩？ 啊， 唔系风花树啊！又要话我讲上嚟风花树 嘅咋，吹水嘅咋？ 哎呀，又得啦，又得啦，系嘛？ 你知啦，咁辛苦呢排，唔好逼佢啦。 今日嘅 topic 我唔系好记得有法律嘢咩？ 冇啊！ 我完全冇睇任何资料喎。 咁啊冇啦，咁我最中意呢啲啦。讲啊冇啦。 咪系咯。 咁过去呢个礼拜六系咪大家都开紧如火如荼地开紧街站咧？ 冇有。 唔系 啊！有 啊！ 送咗去迪士尼咯。 系咩？去迪士尼。 系啊！我嗰个村民去迪士尼咯。 咁好。 六啊几个咯。 哦，系啊。咁好，你好啦。 咁系咪佢哋出钱定还是？ 唔系有人 sponsor， 跟住佢哋俾咗廿蚊就夹一架车出嚟。 咁好啊， 系咯。 哇，你啲蛇山仔， 所以我冇得去咯，我俾晒飞俾佢哋。 唔係，因為佢係好高 ranking 嗰啲啊，所以有呢啲 sponsor。 唔 係，即係我嗰區嗰隻白鴿咧，只係 sponsor 去下屯門影下相，咁有個專業嘅攝影師。 唔係啊，唔係啊，你 冇你冇你冇跟埋一齊去玩。 我就係冇飛咯，因為每一個人得60張飛啫嘛。 好似有啲落雨喎，係嘛？ 我唔知道，因為咧我仲要突咗。 咩叫每一個人有60張飛？ 即係我哋嗰啲社區主任，每人有60張飛。 哇！ 我哋有10個 彩虹世大啊！ 10架車。 哇！計鉛水事件之後，你哋喺邊度吸水啊？ 唔係呢個好耐之前㗎，呢個係5月嗰時派飛㗎啦。 哇！勁喎、啊，果然啊， 今年 香港 籌到錢 啊！ 果然係籌到錢啦、 啊， 第一大黨啊！ 多謝阿姐。 多謝家姐啊！ 嗱，你一讲呢个词就哇哇哇咁样，就大家唔知点 有三格喺度 系啦。咁啊，讲第二个得系嘛？ 好葡萄啊！我哋 真系唉，咁但系去到使唔使要着晒嗰啲民主党衫啊？俾你影 其 实 又唔系民主 党 嘅，嗰、那个系妇女会啫， 系嘛？ 系啊， 妇女会 咁，但系都系同民主党有关嘅、 啊。我哋 即系民主党嘅卫星组织 咯，即系系咯，自己即系益下自己。 咁入边有冇第二啲党咧？有冇啲獨立人士出嚟帶啲街坊去？ 咩獨立人士啊？ 即係你哋冚唪唥社區主任就冚唪唥著綠色衫嘅， 都冇啊、哦！因為唔係黨嘅活動啊，始終 咁、 哦。 但係你， 但 係 你好似着件綠色衫喎， 所以我係送車咯，我冇。 你咁辛苦幫我哋搲咗啲飛翻嚟就送車啊？ 係 起碼都喺個車度做下導遊啊！ 你知唔知我仲要慘到咧？一喺街度一派咧就一條長龍啦，果然。之后咧系截唔切龙啊，因为有九个啊，六十之后有九个咧系赖食，即系唔走， 系啊， 唔俾俾我唔走。 咁点咧？ 咁你叫佢 咪？我咪周围问隔篱村，喂，有冇九张飞？有冇两张飞借住嚟？咪周围借咗六十九张飞出嚟咯。 咁你有冇搞错啊？ 点啊 ？SBV 人士特嘅。 唔系啊，你作为我哋嘅前辈，你唔会犯呢啲错误噶。 点啊？ 系咯，点会突咗九个出嚟咧？就系、 是。排队，你譬如有时一个人系四个或者两个，你唔知嘛？我譬如截，我真系截咗啦。哇！点知原来佢一家四口咁样有两个， 呢啲一定系要留翻。第一有少少不化，第二你唔好即场俾啊嘛，咁危险。你应该登记啊嘛，叫佢去办事处登记啊嘛。 唔系啊，因为我喺个区冇噶，去即系要搭车去第二度噶、哦，所以我一定要 facility 去方便啲。 攞飞嗰日同唔同去嗰日啊？ 唔同，即系五月攞飞咯，五月喺街度攞飞咯。哦 有冇人放你飛機啊？ 冇啦，梗係。 你攞飛咧係突然之間喺街度宣布，喂有飛攞啊！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知道嗰陣時係最多人出沒嗰陣時。 不過你 basically 你係俾哇一張而家係幾錢啊？迪士尼三 四嚿幾啊？ 四我當你四嚿細路咧兩嚿。 差不多咁好似冇分喎，有分咩？ 唔係有 B B 細路，我唔知佢大嚿四嚿幾， 三四歲留下唔使。 嗱容易啲計啦，你 四歲孩子 當你350啊！哇你一家四口。你俾緊千幾蚊人 喎， 哇！即係派錢一樣喎， 哇！ 唔怪得掠地啦。 所以唔係我哋冇用我哋嘅牌頭咯，我都冇。 你唔敢啊？ 唔敢啊！ 但係有冇猶豫華衫嘅啫？ 冇。 是咪自己去著住件衫 做咩啊？ 但係我，所以我咪去送車咯。 感情嘅感情嘅嘢慢慢培養嘅。 所以我唔可以出單張啊，因為我唔可以用自己牌頭出。 即係政府申請 I 幫你，又幫人填表，但係你著住件猶豫華嘅衫去幫人填表。 嚇、啊！即係選民登記一樣，你唔可以印自己個頭喺度啊嘛，大佬。 你有冇盡啊？ 咁都幾尷尬喎，咁咪俾六十張就咁樣排住，又唔知點。 冇計啦，咁叫應下即係。 幾皮嘢喎、啊，大佬。 就係、 是、你唔攞啊？唔通 不過我諗佢攞翻嚟，可能唔使咁貴係嘛？ 咁啊唔知，唔係佢應該 copy 嘅。咁有團體飛。 不過你係星期日咧，即係譬如你話即平日去咧，可能佢都有啲平啲，但星期日照計唔會平俾你咯。 我唔知哦、啊， 係咪先？ 但係佢 copy 一個 scheme 咁嘅。 哦。 嚇、啊，就似你話，應該係幫下嗰啲 社區組織。 啊，係啊，係。我係俾嗰啲婆婆或者嗰啲， 因為佢綜援， 但你都唔會有個，你唔會有個 means test 噶嘛？你總之係人， 我信佢咯，佢咯， 係咯， 即係長者優先咯。你攞咗張長者卡，我咪俾你先咯。 呢啲通常都係即係有良好嘅。 所以譬如佢剩翻嗰九個，咪就係嗰啲阿婆。咁唔通趕你走咩？ 我阿游少姐有念表，我 唔走啊！我排咗咁耐短， 我呢世日點都要去一次。 係佢哋真係話俾我聽，我去未去過。係咁、啊、你於心不忍。 咁你咪自己攤開荷包咯，你 咪咯 點啫？ 唔係、啊、你知唔知 啊？游小姐係咪俾唔起？ 後屘真係突咗兩張，我真係諗緊自己俾嘅。 最後咧？ 最後我都問阿、 啊、問阿、啊、姐攞埋， 唔係問林先生。佢得半車原來，係 咩？ 唔係就俾多兩張嚟咁 咯。哦， 搞點解恆安又黐啲咁咯，周圍黐啲咁咪 叻啦你， 黐夠咯， 犀利 喎！我真係有樣嘢想問下你哋，即係你而家落區見到散兵未咧？ 我有見，因為我唔係 齋一個區咁，係 啊 係 啊， 是有其他幫下手。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好大噶嗰啲成個嚇， 有見有知道有散兵噶。 我嗰度咧就而家開始有啲人蒲頭咧。又係用曬啲藍色啊，個樣即成塊 banner， 個根本個 mock up 就根本係民建聯嘅，但係佢係聲稱係獨立人士喎。但係你知嗰啲民建聯嗰啲所謂， 你點知佢係？ 佢冇話自己散兵㗎， 係咪密遮喺度？ 第一街 即係呢同散兵冇關係嘅， 同散兵冇關係。散兵我區係冇，但係就真係有個所謂叫獨立人士。你知我哋個改，我區嘅白鴿咧其實做咗好耐咁、那個問題就突然間 提一提我你邊度啊？你個區 啊？個屯門，屯門近咖啡灣嗰度，即近黃金海岸嗰度。 張學良嗰區啊？ 隔 離唔係朱俊啊！ 哦，啊，葉新新，係黐線， 耶！ 我又唔知 嘅。咁啊，好奇怪，突然之間標個人出嚟，佢話：，哎，唔知喺邊度，又話爭取邊度邊度邊度邊度整間咩整個咩斑馬線喎、啊？我心諗話呢一區嗰啲人咧，其實咧即係唔 care 嗰度冇斑馬線，因為呢度即係嗰個斑馬線其實即係嗰個過路嘅地方唔係成日有人行，最主要同埋唔係咁多車，前邊後邊有燈咧。其实嗰度唔系繁忙到一定有条斑马线先过。 呢、這个唔系重点嚟嘅，搵啲嘢讲下啫嘛，鬼知咩？ 求其搵啲嘢啫嘛。 不过我真系听到咧，有啲区咧系有啲嘅，包括一啲即系阿 Donna 嗰啲嘅嗰啲党派咧，系有同啲散兵咧系有合作噶。 咁犀利？ 嗯，系啊，系我系听过系有啲咧就系喺当区咧就系走出嚟啲散兵，但系亦都同一啲啊民主党嗰啲啦吓，一啲嘅有啲嘅一啲区议员咧系。即係打個招呼，大家發覺 喺我嗰附近㗎， 唔喺呢個附近。咁啊，係發現大家其實係有合作空間嘅。咁大家係甚至建立到個信任。我起碼我見到有啲見到有啲咁樣嘅開始出現。 散兵啫， 散兵咪就係喺舊年雨傘運動之後所冒新冒出嚟嘅地區組織咯。 咁 佢 但係你講到 佢有時有啲咧係 民建聯 打遊擊嘅，有啲唔係咁組織嘅，有啲組織嗰啲咧就反而就唔係好。肯定究竟佢哋係咩來頭嘅？ 有啲啲啦， 即係我都明。 係組織嗰啲反而有啲擔心嘅，而個人出現嗰啲咧，反而就有啲係啦。 唔係咁，我接觸過嘅某一啲雨傘組織都係有文有路嘅。 係啊係啊，有啲係有，有啲係有心嘅， 都係願意同當區泛民合作。 係啊，我都係覺得係、啊。 我見到嗰啲係咁咯。 因為好坦白講，你譬如屋村嗰啲 咧，我哋覺得點解你講到散兵好似好好民建聯嘅，係咪兩度 兩？係兩件事嚟 嘅， 我區冇散兵， 佢咁啱諗起啫，冇關係。 哦 ，sorry， 我 係因為你問我嗰度有， 係啦，你講係散兵嘅話 ，Raymond 諗嘢不嬲都係咁樣 跳嚟跳去， 跳躍式噶嘛，係咪先啊？ 嗱，聽即係聽眾，我哋要街住啲聽眾嘅，咁所以咧，阿 Raymond 嗰啲就。佢係比較高瞻遠矚，咁所以 係啦， 我哋 即係可以捉棋咧，佢諗咗下面十幾步噶啦，我仲喺度諗緊前面嗰一步點行咁樣，係有啲距離嘅，我明白。 Chris 你正常啲喎、哦， 我不嬲都好正常噶啦，你睇下 Raymond 每一次咧，我攤開袋有十把唔同嘅刀，我每次咧佢就久唔久三五分鐘，我揀邊把刀一刀嚟捅啊你先。 我用帶 咁多 ，sorry， 捽下手機，跟住五分鐘之後我揀第二把刀嚟吉你。 我係用螺絲批嘅， 話曬刀喺台上， 我係螺絲批嘅。 收埋啲你气嘛！你见到我哋喺度就 我而家同个仔喺度疯狂喺度玩紧呢个四驱车，所以身上有把螺丝批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 咁因为有 啲俾人拉啊，真系 有啲村咧， 雨傘期间就系咁濑嘢。 有啲村咧话实系有，即系譬如一条村有两个选区噶嘛，咁你变咗如果你是但有一个当区嘅区员喺度，即系譬如民主党咁，你话同一啲即系将会喺附近空降嘅有志参与区会选举嘅人士合作下，譬如可能借个办事处俾佢做通讯啊，喺门口摆张接台俾佢用下，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非常之好嘅合作嚟嘅。 好啊，同埋咧最紧要咧就系话大家咧系睇到咧就系话系要。追击对手，即系你同你将个目标咧，系啦，你个目标打去自己人咧，同埋而家谂住目标系对住对家嘅话咧，呢样嘢咧就真系个分别系好大，此消彼长系咪先啦？ 咁当然，即系你话肯定有啲人就会觉得，诶、欸，我觉得民主党呢条白鸽呢区做得唔好，我追击佢，咁即系当然，我觉得即系。从政其实唔应该反对呢啲嘢，即系好坦白讲。 我同意，但系要睇翻嗰个大局咯。 咁当然， 系啊， 当然。 大佬人都唔够，同佢追击自己人。 点解我会咁讲咧？而系话，通常呢啲咁嘅 situation 咧，你越系攻击新入嚟选嘅人咧，你自己嘅党会越失分嘅。其实，即系佢会觉得你，哇！因为呢啲环境系似咩咧？似好似嗰时退联咁啊。即系讲一句最常讲系咩啊？喂，你退联搞得成个共产党最开心啦，咁但系你系一下子抹杀咗所有争取退联嘅人争取紧嘅理念啊嘛， 即係佢爭取緊一個制度上嘅 reform， 佢覺得你大佬文化點點點，佢講嘅嘢成立，只不過就係話你啊用一句就話，嘿你都唔知係咪共產黨 B 隊嘅，你一講呢啲嘢失曬分啊嘛，明唔明啊？咁啊，我睇你係咪好驚有人追擊你啊？你唔係好驚啫咋？ 我次次都有。惯 当男欢迎啊， 咁又系，追击你嗰啲冚唪都系好似系同路人添。 唔系，头先都五个啦，你有冇试过五个啊？ 冇你咁叻。 咪咯，五个嚟咯，我都未记得佢名啊。 喂，第一样嘢认真讲咧，转一转话题咧，唔讲区选咧，其实我真系想问下元帥啲咁嘅嘢咧。而家高永文琴日就讲咗啦，即系真系有啲 test 做到咧，嗰、那个人个血铅含量高咧，系同嗰啲水咧有关嘅，即系证实个来源咧唔系嚟自第二啲地方， 可能有关， 可能 啫， 佢就冇话必然。嗱咁讲嘅，你科学啲讲啦，一个人身体里边有 X 呢个杂质，咁你 好好型佢揸咪啦。 即系听众冇视像啊，有佢啦。我哋而家喺呢度即系座位嘅问题， 好似哥哥嗰种咧， 本嚟咁嘅， 跟住可以扭歪佢，系啦，跟住讲咁样， 而家系咁样，系咁样。我留意埋啲无谓嘅细节。 嗱，我哋继续讲翻啦。即系如果我估你刚才阿 Raymond 你想问就法律呢一样嘢系嘛？即系 究竟有冇得告咧？ 嗱咁嘅，你。几样嘢喺任何牵涉到人身伤亡也好、事故也好咧，你必须有几个步骤要做嘅。 嗯， 我哋唔好讲话有冇元帥先，我哋讲好简单，一个行人俾车撞到先咧。咁、如果撞到啦，咁跟住佢断咗只脚，咁计。咁你好自然就谂到，我咁计啦，佢撞到佢嘛，咁佢只脚断咗，咁计司机啦，咁计告司机啦，系咪？嗱，呢个好自然，一条直线已经嘣跳咗过去。咁但系其实大家个思路咧，已经系中间有几个 step 过咗嘅。 啊，第一咧系跟得啲思路好贴， 唔好抽呢啲水啦。 咁系你跳得远咗啫。 嗱，其 实又谂到去边啊？ 一个人咧，你受咗伤，你必要首先你要确定佢真系 suffer 咗先嘅。如果一个人佢被人撞亲，但系佢冇受伤嘅，咁你有冇告咧？系咪？ 我惊得唔得？ 嗱呢一个咧，可能就另一个层面啦。但系如果你完全冇受伤，你当冇事发生过嘅，咁呢一个冇可能会建立到任何嘅即系赔偿关系啦。好啦，我假设一个行人路人喺 A， 佢断咗只脚啦。咁首先要确认就系佢断脚嘅因果关系喺边度先。 嗯， 如果系因为撞车而令到佢断脚嘅，咁当然就已经系容易啲啦。但系如果唔系，佢本身已经寻日打波已经系扭伤只脚噶啦，又或者已经俾人铲伤只脚噶啦，佢本身已经系骨可能折咗噶啦。咁今次嘅车撞到，咁可能喺呢度会有个要再研究噶咯。 你要 confirm 到佢嗰个受伤系来自。 个因果关系， 嗯， 呢个系最必然嘅一样嘢啦。好啦，做完因果关系之后，就要睇下对方究竟对你有冇嗰个英文叫 duty of care 啦，就系有冇嗰个 上紧堂 talk， 有冇嗰个叫咩中文，即系有冇同你嗰、那个佢有冇关系需要去照顾你啊？或者佢有冇必要唔好话即系照顾大家听到可能护士同病人之间嗰个照顾关系，但唔系咁嘅意思嘅，而佢对你有冇呢个责任先？ 嗯， 即系如果一个司机佢必然系要。喺路上要安全驾驶嘅，咁对于任何嘅行人，佢梗系有呢个关系啦。咁、如果放翻喺呢个元帥事件上边，当然就系房署梗系有一个关系，要去令到 或者系 或者水务署啦吓。咁、呢个我哋一阵可以再慢慢讲。 可能大家都有嘅。 系啦，嗱、你要先建立咗有呢个关系，而亦都确认咗佢真系有 negligence， 即系有疏忽。 嗯、 如果佢冇疏忽嘅，如果你本身系应该唔可能有任何人出现喺嗰条路，而突然间有个人闪咗出嚟咧，嗱，当然。司機都可能有責任，但係嗰個責任可能就會有個折扣喺度啦。嗱、咁當然嗰個我哋唔想跳去咁好似好複雜嘅法律課啦，但係起碼等聽到最基本嘅概念打咗個底先。好啦，將同一套拳擺喺呢個元帥關係度咧，咁我哋就要睇幾樣嘢咯。當然第一就係係咪有人因為有唔舒服先，咁呢個我哋好明顯見到有啦，有人體內含鉛。但下一個就比較困難啲啦，就係、是、一個科學問題，就係、是、究竟佢身體裏邊含有嘅鉛。同飲水有冇必然嘅關係咧？或者有冇因果關係 咧？ 嗱，我誇張啲，如果真係個 B B 由出世到依家每日咬鉛筆嘅，係咪？ 淨係咬鉛筆， 仲要吞添，慢慢筍損嘅。嗱，即係咁誇張嘅，咁當然呢個另一回事。或者佢真係成嚿鉛喺度吞嘅，個煲飯食嘅，咁當然呢個另一回事。但係喺我哋常識嚟講嘅，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 嗯， 但係都要睇翻嗰個即係有啲客觀嘅因素咧，係可以某個程度上面，我覺得係都有機會推論到出嚟嘅。不過好關鍵咧，就係佢而家咪有個委員會調查嗰、那個因素，即係啦。即係如果呢個委員會報告出咗嚟， 係證實到咧，的而且確第一件事就係嗰個圓呢樣嘢本身係成立咗啦，同埋係背後嗰個源頭喺邊度？ 呢個先係問題啦，因為而家到今天為止，就算民主黨跪黨做咗咁多嘢，你都唔知喺邊度嘅喎。因為其實幾西幾誇張嘅地方就係咩咧？水務署每佢有條公喉入去任何每一個住宅咧，都一定有一個位由公喉入去嘅私喉 啊 嘛。 啊啊啊 自從入咗個西之後， 就你噶啦。 由嗰個 point 開始，由下泵泵泵泵到上水箱，再由水箱慢慢向下分翻每一户入。 嗯、 你諗下經歷咗幾長嘅一條路？ 嗯、 究竟係邊一個位？究竟係每一個户嘅水龍頭啊？水龍頭入邊入由公由大下喉入去每户嗰個主喉，定係？其實公喉有問題咧，我哋都唔知 道。因為有佢話有啲人係裝修咗，自己換曬啲渠，亦都可能係嗰個户嗰户人自己嗰啲渠咯。所以個個而家都未知道個源頭。 嗱，有兩樣嘢，你等個報告出嚟咧，可能有緊幾年， 要 有一段時間啊。即係我反而即係純粹嗱，即係唔講法律，即係講係講喺即係個政府嘅處理嘅手法上邊咧，即係可能一個比較，即係我自己諗咧就係、是、好可能性就係、是、其實，與其咧要等啲人等係告你啊，搞大輪啲法律啊，諸如此類。你不如要處理呢個民怨嘅問題嘅話，可能用呢種特惠嘅一個津貼咧，呢個反而仲有機會，因為呢個佢冇一個好大嘅一個。 唔係喎，嗱，的確 你小心俾人鬧 俾佢啫嘛。我 fair 啲講咧， 係咯， 你而家因為正正我哋頭先討論嗰樣嘢啦，究竟源頭喺邊你都揾唔到，跟住你而家求其叫佢喺出邊用出邊嗰條水喉也好，或者點都好咧，其實對啲住户嚟講真係好唔公平。 係啦， 好啦，一個治標。暫時治唔到本嘅方法就係剛才提及嘅，一定要用濾水器。 嗯、 你起碼濾水器食水，你起碼濾咗飛完先啦。咁呢個係短期嘅，咁但係你可以 buy time 喺過程裏面咧一個濾水器，起碼佢壽命有9個月到一年噶嘛。咁起碼你喺嗰9個月到一年嘅時間裏面，你咪可以即刻去查咯。甚至你重新踩過啲喉，再重新起過，你都仲叫有時間。如果唔係，你而家叫啲喂。真係有大老婆，真係有小朋友嘅喎，每一户，每一天都已經係吸收緊，有可能吸收緊完，甚至 恐慌添啊！ 唔係咯， 啲小朋友真係驗咗去遲緩啊嘛！ 唔係咯，咁所以你呢一點你必然係要做嘢嘅啦，而濾水器係必然一個，而政府亦都講咗啦，係必然而家呢一刻暫時可以解決燃眉之急嘅， 咪咯， 同埋。中國建築根據政府講啦嚇，係承建商即係包括中國建築在內去支付嘅，咁起碼你唔需要由納稅人荷包攞出嚟，已經爭好遠啦。 嗯， 肯唔肯俾啊？ 嗱，咁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如果證實到，即係譬如啊，我哋做個 cross examine， 發覺咧，原來我哋每一家每一户，即係譬如我成層15樓冚唪唥抽曬水板，原來有5户超標嘅，而嗰5户裏邊亦都有人個血源含量高，呢一樣嘢證唔證實到嗰啲血源係嚟自佢？即係所謂入邊 喉管 失 誤 呢個即係我就唔識答啦。起碼醫生報告，起碼嗱咁講嘅，冇任何科學咧係可以證明有必然嘅，除非即係我而家喺面前。 即係譬如你食支煙係個二代嚟有 cancer， 你都 prove 唔到啦，係咪啊？咁多年嚟嘅爭拗，何況 但係個如果提高機會嘅話，起碼你喺法庭度咧，只要佢信納係高於50%嘅機會，咁、其實已經有可能係勝訴噶啦。 哦，咁 OK。唔好講點樣證明嗰樣嘢先。如果真係萬一真係有一單 case 咁樣索償成功，等唔等於全部有相同病徵嘅人都可以？ 可以，但係必然記住喺香港咧，因為冇集體訴訟咧，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每一個個案都必然係獨立處理嘅。但係我相信喺政治上咧，一個起碼嗱，我係講正常情況下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啦嚇、若然其實根本就唔應該上庭添。 系， 喺未上庭前就已經會處理咗呢個賠償問題噶啦。但係如果真係有人要上庭而最尾敗訴嘅話咧，負責任嘅政府係唔應該上訴，係應該即時喺入品之後就要和解。就算唔和解敗訴，都應該要照賠。而賠完之後，對於其他個案都應該係以同一個標準處理咯。 重點就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啊！大家留意一 下。冇㗎啦， 我又要轉啲刁轉嘅嘢。 之前係試過，即係揾一個代表申請咗。跟住贏， 跟住攞咗嚟做案例啦，係嘛？ 其他 blink 不能就繼續咯。 係咪 咁 嘅事咧？ 應該係咁做嘅， 應該係有一個做叫做即係測試 case。 係啦， 咁但係其實，但係唔好忘記咧，我哋剛才當然提嗰啲居港權咧，嗰啲係好爭議性嘅，對於條文係兩邊係有好多唔同嘅角力嘅、 嗯。 喂，但係剛才提及嘅元水大佬有乜一面根本一面倒嘅？ 嗯， 政治責任嘅問題，咁呢個根本唔應該係一個法律問題。 如果政府夾硬咧要用一套就係話，你唔可以百分之一百解釋到呢一定係關呢樣嘢事嘅話， 不負責任嘅政府 咯。咁其實 呢個唔係 喺政治上面咪徹底失敗。 不負責任嘅水務局。 不過又咁講，即係而家呢個政府都唔介意十面樹敵㗎啦， 冇所謂嘅。 但 係 我諗到一樣嘢喎，咁你。如果咁多人開始告，究竟告房委會啊，即係告政府定還是告承建商？ 呢個好簡單嘅啫。你若然你係一個租客，你必然係要告你嘅業主嘅。而咁你會話啦，喂，等等先，唔係我業主令到我飲水有問題嘅喎，誒唔好擔心，因為業主就算俾你告咧，佢都會拉埋其他人落水嘅。其實作為聽眾咧，唔需要憂慮咁多，你只有一個對口單位，就係、是、令到你直接因為。佢嘅疏忽而令到你飲水含鉛嘅對象，咁邊個呢？當然就係你嘅業主啦。因為就算嗰張合約冇寫明我住呢間屋唔可以有鉛水，但呢個已經係合約法裏面一個隱含嘅條款嚟㗎啦。即係等於咩呢？你去買架車，佢冇同你講話佢性能必然良好嘅，有乜可能你開下架車突然爆炸嘅？ 嗯， 個邏輯就係咁樣啦。咁所以 寫明我跟埋四個碌㗎嘛，大佬。 唔係咯，咁所以呢個正啲啦。 咁但係買支果汁係每年冇生果得唔得？ 咁又得喎，睇 嗱呢啲就係咩 規條例啦？ 買菠蘿冇菠蘿，唔係買菠蘿包冇菠蘿嘅。 即係呢個另一回事咧。但係如果講到嗰個對象嘅話咧，租户必然嘅對象就係業主，而喺今次呢個情況，梗係房委會啦。 但係唔係應該揀最有錢嗰個去告 嘅咩？咁你使擔心？ 唔係咯，個個都有錢嘅呢度，唔使。 又有人問啦，喂，佢呢座係私樓嚟喎，因為而家好明顯呢個風波唔單止牽涉喺所謂叫房委會提供嘅公營房屋啦。 係啊， 咁如果真係喺私樓，咁你點啊？你第一嗱兩個 case 啦，一個 case 個單位你嚟買嘅。 係啊， 如果你買嘅，當然就係話怨天尤人，即係自己唔好啦，最多你咪裝修啦，係嘛？咁、 啊、 但係租客咪真係可以告業主咧？ 如果都係嗰句啦，如果因為你嘅疏忽，即係業主嘅疏忽。而令到我飲水含鉛嘅話，梗係業主嘅責任啦。業主話：喂，等等，我揾咗陳李張王去做呢個裝修，咁佢咪再去將呢個責任轉嫁俾陳李張王咯？呢個已經係另一回事啦。 哦，哇，非常之清楚。今日講一轉之後，大家即刻同人拗啦。好，今節差唔多時間，休息一陣。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